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搞定老爸的十个绝招。小象非常非常爱他的爸爸，象爸爸工作特别忙，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早上小象都起床了，象爸爸还在睡觉。小象想让他陪自己玩，就得使出他的绝招。爬上象爸爸的身体，捏住鼻子，捂住嘴。 怎么了？ 瞧，用不了两秒钟，爸爸就醒了。每次象爸爸出差回来，就像是一头冬眠的熊，总是睡不够。不过小象有的是办法，他最得意的一招就是趴在象爸爸的大耳朵边上学蚊子叫。要是不管用，他就学苍蝇拉粑粑来收拾它。 在嘴上拉一点儿，在鼻子上拉一点儿。 哎呀，老爸为什么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？调皮的小象用鼻子吸了凉水， 给他喷点凉水最管用。 哎呦，好凉啊，好凉啊。 想听故事了怎么办？ 用咯吱的绝招伺候爸爸。咯吱咯吱脚心，咯吱窝，脖子底下。 痒痒，太痒痒了，停下停下。 想让我停下，爸爸就得乖乖地听我的话。 要是爸爸不情愿，那小象就往他的肚子眼里吹气。那可是爸爸最怕痒痒的地方。 好的，我听你的，讲故事，我现在就跟你讲故事，别吹了，别吹了。 不过，老爸总是想偷懒儿。故事刚刚讲了几个，小象还没听够呢，他就不肯再讲了。象爸爸简直拿着书本都要睡着了。小象只好使出大招，跳到膝盖上去亲象爸爸的脸。不亲个满脸口水，绝不罢休，绝不停下来。有时候象爸爸在家里还要忙工作，小象就捂住他的眼睛告诉他， 老爸，在家里你只属于我和妈妈。 要是还停不下来，那只好让他感受一下臭袜子的威力。 老爸，这是我的臭袜子，给你闻闻吧。 哎呦，臭死了，臭死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再工作了，快拿走，拿走吧。我现在就陪陪你和妈妈。 而且为了设置陷阱让老爸上当，小象没少吃香蕉。 扔个香蕉皮，看爸爸还会不会一边走路一边看报纸。 哎呀，老爸怎么会这样呢？快把香蕉皮捡起来，小心滑倒。 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象好怕半夜爸爸悄悄溜走，他只好爬上老爸的鼻子，牢牢地用自己拴住他。 你要是问我的老爸好不好，答案就是给我全世界我都不换他。 哇，故事真好听啊，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派特西斯凯瑞和理查德斯凯瑞，是由敖德翻译的。谢谢耕林童书馆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这本非常棒的书。下面要讲的故事是 小金色童书长大了当什么。 兔子爸爸把小兔子宝宝高高的抛向空中，逗他开心。 哇哦！我的宝贝儿啊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？ 啊，兔子妈妈走过来说：“哦，我想我们的宝宝长大了会成为一名警察，穿着有金色纽扣的很帅的警服。” 哦，那可真不错。 他会帮助那些迷路的孩子找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。 嗯，可是我的想法是，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马戏团里的小丑，这样把自己的脸画得花花的，然后穿上有一点一点花纹的衣服，还有一双特别大的鞋子，这样他就可以逗我们的小朋友开心了。 不过兔子哥哥不这么想，他说：“ 为什么兔宝宝不能当一个牛仔呢？如果他长大当上了牛仔，那他就可以去赛马了。 但是，兔宝宝长大了，不想当警察，不想当马戏团的小丑，也不想当牛仔。他只是坐在摇篮里，冲大家微笑着。他知道他自己长大了，想做什么。” 嗯，小宝宝，你到底你想当什么？说给我们听听啊。 兔姐姐跑过来说：“ 我觉得兔宝宝长大了会成为一名飞行员。他会飞向蓝天，再背着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跳。爸爸，你说这多棒啊。” 哦，是的是的，哦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消防员。你想啊，当他开着这个消防车去救火的时候，哇，太帅了！最关键的是，他可以去救人呐。 哇，也许兔宝宝会成为一名勇敢的消防员呢。不过，兔叔叔还有别的想法。 我想他有可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。当他按响那个汽笛的时候，嘟嘟嘟嘟嘟，哎，你想出发了，这多神气呀！ 但是兔宝宝长大了，不想当飞行员、消防员，也不想当火车司机。他啃胡萝卜的样子又机灵又可爱。他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做什么。兔爷爷对大家说。 我看呐，这个小家伙会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驯兽员。 不过，兔奶奶说：“ 我觉得他长大之后会是一个可爱的邮递员。他会穿着蓝色的制服，背着邮包，把信件送到每一家。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会欢迎他。” 对对对，很好很好啊。 最喜欢吃东西的兔子表妹希望兔宝宝长大之后开一家糖果店。 他会把小笑脸棒棒糖飞给每个乖宝宝，多好呀。 可是我们的兔宝宝长大了以后，不想当驯兽师，不想当邮递员，也不想卖糖果。他笑眯眯地摇着一个小铃铛，叮铃叮铃叮铃铃铃。他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做什么。兔表哥说：“ 哦，他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最好的儿科医生。为那些受伤的孩子缠上绷带，让他们减轻痛苦。” 可是兔阿姨说：“ 不不不，我相信我们的兔宝宝会成为海滩上的救生员，他会去救那些不会游泳的人。 兔舅舅说， 哎，不对不对，你们说的这些都不对。哎，我觉得我们的小宝宝一定会成为一名农夫啊，农夫，我说的是，哎，就是开着漂亮的红色拖拉机的农夫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看多拉风啊。 但是兔宝宝长大了不想当医生，不想当救生员，也不想当开着红色拖拉机的农夫。 哎呀，小宝宝，你在爸爸的腿上蹦蹦跳跳，一直在笑眯眯的，难道你是有什么想法了吗？啊，让我猜猜，你长大想做什么呢？难道是…… 其实啊，兔宝宝长大想当一个好爸爸。 哦，当好爸爸。哎呀，如果说当好爸爸的话，那你一定会有很多小孩子，然后你要给他们喂饭，不要让他们饿肚子，还要有空的时候跟他们玩游戏，带他们出去晒太阳，过生日的时候啊，要给他们准备生日礼物，还有啊，要在他们睡觉之前要给他们讲喜欢听的故事。 瞧，兔爸爸替他想了这么多做爸爸的事情。兔爸爸还想到，到了睡觉的时候，小兔子应该抱他们的孩子上床。啊，这就是兔宝宝长大以后想做的。他想当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 唐耳朵，我给你买了墨汁、毛笔、宣纸、字帖，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习练毛笔字了。 哇，太好了，我特别喜欢。哎，对了，我有印章吗？ 印章？你还要刻个印章？ 一般人提完那些字都要在后面盖一个印章。 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要不是因为你们学校开书法课，哎，我也不会这么费劲。那这样吧，你现在先在家里呢练你的毛笔字，我呢到街上去给你再刻个印章，怎么样？ 哦，请刻唐耳朵，哈，这三个字啊，不要光刻一个兔子。 好吧，哎，那我也顺便给自己刻个印章，刻个小裙姐姐印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好的好的，那我去了啊。 好好。这个墨汁怎么有点臭臭的？再闻闻还挺香的。挤在什么地方？对，古人说是挤在砚台里的。家里没有砚怎么办？拿个盘子吧。不不，盘子太浅了，不行。拿个碗，哈哈哈，碗，怎么一瓶都进去了？好了，不管。宣纸，哇，好白呀！闻起来还有点草的香味儿。再用毛笔，这个毛笔怎么那么细呀？写那么小字。回来了，小姐姐。 哎呀，刻这个印章一直花了我一上午的时间呢。哎，你在？ 哎， 你是谁？ 我是谁？我 你 你出去经历过什么事情了吗？连我是谁你都忘了？ 声音倒是唐耳朵的，不过我们家的唐耳朵是一只白兔子 啊。 你怎么是一只黑兔子？ 是吗？让我照照。我怎么变得这么黑？ 哦，天哪， 我的手也黑了。 天哪，为什么地上都是黑的？为什么桌子上有一张大黑纸？ 你没看出来我在写字吗？ 这不是一张黑色的纸吗？ 对呀。我刚才觉得你买的这支笔有点小，于是我就拿那个刷锅的那个刷子，我发现它沾不到那个碗里，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办，于是我把拖把拿过来了，我把那墨汁抱歉， 这可是你吃饭的碗。哎，不管了，哎，唰就倒在我的拖把上。 我真不能相信。 开始写字。 于是你就弄得到处都是墨汁，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黑兔子。哎我想你还是不太适合写毛笔字儿啊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。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。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。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晚上回到家里边，呱呱的妈妈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呱呱说，呱呀，我明天要去姥爷家，你去不去啊？呱呱听了很高兴，说去。妈妈说，看把你高兴的，你去的目的还不是想让姥爷给你买那个什么什么跳跳糖？嗯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我才不想吃糖果呢，好久没看见姥爷了，我只想看看他个子长高了没有。 早晨，呱呱的爸爸到楼下去买早餐，因为当时走得匆忙，以为自己身上有钱，去了之后呢，才发现自个儿没带钱，也没带手机，结果没办法从人家老板那儿借了一个电话，打了一个电话回家，让呱呱去给他送钱，把他给赎回来。就见呱呱拿着这10块钱从他家出门，一路小跑的跑到爸爸这儿结账的地方。他帮爸爸结完账之后，对着爸爸大声地说， 走吧，妈妈不在家，瞧把你懒的，买个饭都懒得带手机。 假期里边，呱呱回到了老家，和那儿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耍。有这么一天，呱呱翻他表哥的书包，挺认真的看他的笔记。他表哥一脸老成的说，是不是看不懂啊？嗯，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了。呱呱听了表哥的话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然后非常乖巧地问表哥说， 哥，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？ 表哥满脸大问号，提出疑问的时候，呱呱又补充说了一句， 我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写字还丑的人，明天我给老师瞧瞧，看他服不服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双井中心幼儿园的荣子琪小朋友要跟我们说儿歌手指歌。 我有一双小手，左手和右手，大拇哥，二拇弟，三兄弟，四小妹，小妞妞，来看戏，手心，手背，心肝宝贝，小手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摆摆，小手小手藏起来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手指歌。我有一双小手，左手和右手，大拇哥，二拇弟，三兄弟，四小弟，小妞妞来看戏，手心，手背，心肝宝贝，小手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摆摆，小手小手藏起来。